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比较好，对交通出行有利，气温下降，北风又比较明显，外出的时候请您注意防风保暖。预计未来3天本是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呢今天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目前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北三环西向东方向的马甸桥到和平东桥，北四环西向东方向汇新东桥到望河桥，北五环东向西方向的上清桥到，以及以上路段行驶不畅，车多，那么注意请司机朋友们选择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一周天气啊都是非常的寒冷，那么再过2天呢天气会更冷，因为最高温度也会降到冰点以下啊。 是的， 这个报纸上形容嘛，叫做断崖式的降温啊， 就咔嚓。 这词儿用的还是挺到位的。那么说到天气冷啊，虽然外面的气温很冷，但是呢我们这个人体里边啊它并不冷。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入冬之后啊，为了顺应大自然的特点呢，我们人体的这个毛孔啊它会关闭。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特别容易上火， 就是反而你身体里边的热量不容易散出去了。 所以一到了这个天呢，外面又刮风又干，房间里也干，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小朋友流鼻血呀， 对， 人的喉咙干呀，这个鼻子也痒痒啊，干燥等等，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上火症状。 没错。 那么上火了怎么办呢？多喝水， 对， 多吃点新鲜的蔬果啊， 去火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物美价廉的好食品，大萝卜。 这个大白萝卜大青萝卜都行。 总而言之呢，冬季最好的蔬菜呢就是大萝卜啊。萝卜呢又通气又易废气，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火，所以呢它还而且还很便宜 啊。 对， 萝卜好像没有卖特贵的吧。 行，那咱们今儿可以分享分享啊。这个甭管是什么萝卜啊，您家有没有独家秘籍，怎么做它比较好吃， 好 让我们可以又好吃又好补啊。 哎，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各位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萝卜怎么做好吃这样的问题等等之类的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哎呀，要说萝卜呀，咱们父辈那一代人应该对萝卜确实有一些情结，因为当年冬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蔬菜哈，基本上就是大白菜、土豆、大萝卜， 对吧？这萝卜呀得储存起来啊， 是， 这个一般都是白菜呀、萝卜呀、土豆啊、什么胡萝卜呀，还有红薯啊。 虽然这个食材呢它比较的少，但是呢为了家里面餐桌上啊能够更体现出美味，所以呢聪明的人类就想出了各种各样制作这种单一菜肴的方式方法， 是吧？萝卜丝儿啊，萝卜片儿啊，这个腌萝卜呀， 对，煎炒烹炸啊，行吧，咱们分享分享怎么 是 治这萝卜啊， 家里有什么绝招啊？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哎呀，这位朋友要问的这东西可比萝卜值钱多了， 贵是吧？ 冬笋啊，之所以在咱们这儿贵，是因为可能北方它没有这个东西，它需要从南方运过来。其实你真正到了南方吧，我觉得到处都是 啊，因为他们很多那个菜里面，包括那个配菜里，就跟咱们撒葱花似的，总会撒点这个笋片哈。 他们那边吃这个就拿当萝卜吃。 春天春笋，冬季冬笋，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说冬笋几月份买？ 俗话讲嘛，叫春吃花夏吃叶儿秋吃果冬吃根儿，这笋应该算是根儿类的是吧？那肯定是冬天买、 我觉得它不算根儿，它应该算芽儿。 行吧、那就是当下呗。 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开始有了，开始这个当年的应该出来了，因为它的生长期应该是在十月到十一月份。然后呢您看现在咱们这十二月初吧，就陆续的可以开始采摘了啊，把它这个弄出来加工好了，再整理整理，再运到咱们这边市场。我估计到中下旬吧，您就能就是随时都买到这个新鲜的这个 冬笋了。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食材的嘛。那个冬笋啊，它是由那种叫做毛竹，它的地下茎，然后那个侧边那个芽发育而成的，所以说它应该也叫芽儿，是吧？ 我觉得它是芽儿啊。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挖冬笋的时间呢是从每年的霜降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二年的立春，就这个阶段。那么就是说， 反正都能买着。 那这个月份就应该已经有， 对， 是吧？ 然后呢，就是人家说吃冬笋的这个季节，反正一二月份，这是最好的季节。 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啊，对这个冬笋比较熟悉的啊，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当然了，顺便分享一下怎么吃怎么做也是蛮好的啊。 没错。 好，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感受。他想问一下团友们，哪位家里呢更换了叫做歌华有线 4K 的机顶盒 啊？ 说您使着怎么样啊？效果如何呀？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或者跟我联系一下都行啊。他的电话是13651377133，谢谢了，13651377133。 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租户啊，我租别人房子，说物业呀已经给我们停水5天了，具体原因呢是物业跟那个就是给他们 出租的那家， 这个租给他们房子那个中介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网络上的平台吧？ 对，这是那个链家的一个平台。他说我们租客都按时就交了水费啊，什么这个钱呀、都交给那个中介了。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说你这不行，这个中介没把那个水费交给我们，给你停水。哎呀，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们应该到哪里投诉和反映问题呢？这个很简单，我觉得你把钱交给谁了，你就去投诉谁。 这种事儿，他报警管用吗？ 好像 也不大管用， 目前好像 没人管是吧？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消费纠纷 啊， 还是应该走这个投诉消费者热线的这种 解铃还须系铃人， 是的， 对，还是应该去找物业和你租房的这个平台去商量。 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是你一家受影响，那么你可以集中这些业主们一起，人多力量大嘛，跟他们去商量这件事情，兴许会有一个好的方法啊。 是， 哪位听众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建议吧，看看该怎么去找这个出路。这停水实在是给生活 太麻烦了 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 啊， 说八旦木是不是就是杏仁啊？您这个也是太笼统，杏仁是吧，咱们这个传统那个小杏仁那肯定跟那八旦木不是一个东西。咱所说这八旦木呢，就是过去咱们曾经有一度啊，大家都说那个所谓的美国大杏仁，就是又细又长啊，个儿又大的那个，那个好像他叫那个叫八旦木。 好，不是，我怎么印象当中那八旦木是最近这些年来好像比较流行的， 就是他后来改名了嘛。 那个应该他应该是桃仁儿 啊 的一种， 叫扁桃仁儿。 对，就它跟因为杏仁就是杏仁嘛，它是从杏里面抠出来的那核。 咱们那个小 那个桃仁应该是从桃核里面。 对， 当然我们这讲的就是比较通俗啊，不是很专业。但是据我的了解，应该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妈生的。说白了啊，它一个是桃嘛，一个是杏嘛， 它的种类就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对， 回头我们也帮您查查这两个具体有什么区别啊。但是那长得那样和那口味相似啊，有相似之处啊。 要说样也不一样啊，这就是口味上有一些相似。 不，你那眼神基本上看就一样了。你眼神烤的肯定看着不一样啊。 它本来就不一样，差远了啊。 这位听众呢，他有一个挺好的想法啊，看看哪位跟他有同样意愿的或者说志同道合的朋友吧，能够配合一起完成。他说呀，我是咱们帮团的老团友了，那么咱们帮团里每天呢都会有生活互助这个内容，而其中呢有很多帮友都会求医问药。他说退休之后啊，我用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会从报纸上呢剪下各种各样的关于养生保健寻医问药的一些材料，就是剪报高手，说是都是一些专业大夫写的，非常有实用价值。那么对于咱们帮帮团里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说呀，问到这些养生保健的事情呢，确实很有帮助。他现在呀就是想把这个整个的给他誊抄下来，或者呢打印出来，但是他本人呢目前视力不行了，不像过去视力那么好了，所以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个工作。因此呢想通过帮团啊，在这个平台上呢找一个有兴趣的有经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说咱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一下啊，把这个简报给他弄成一个册子啊，完成这一善事儿。 这个是需要一个眼神好的这个帮忙的人， 主要也是对这种就是搜集这种材料啊急报啊有精力感兴趣的朋友啊。 好， 他的电话是65234319。听看那电话号码应该是东城这片的。65234319。 而且这个工作可能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一朝一夕就能够完事儿的。 对，慢慢来，别着急啊。 对， 但是有一个事要提醒您，就是您这个搜集的材料当中啊，您说了有很多是十多年前的 啊， 那么现在有一些医疗的想法，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想法，它有没有更新？您可以再重新的就编辑一下， 对照一下。 就是比如说更新了这些，可以就把它换掉最新的这些啊，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些建议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好像昨天咱们说的那刷碗神器了 啊。 这位说自制不伤手刷碗神器怎么样？直接用钢丝球刷碗有时候会伤手，油渍还容易沾到手上。如何制作刷碗神器呢？这好像真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对，昨天后来还有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图片，就是那种硅胶手套制成的刷碗神器。 是， 它那个手套呢就等于是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戴的那种手套，但是呢它那个手套的手掌面上呢多了一些 刷东西的那个， 不是，它也不是刷子，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小长条似的， 小毛毛，不是那个小墩布，不是，反正就那意思。 你没见过你就甭形容了啊，形容 但是 瞎掰。 但是人家有一个要求啊，说要自制啊。过去我们家里也会自制一些刷碗的东西，你比如说那丝瓜瓤子，这个比较个儿大的那个老的那个丝瓜，你把它晒干了以后呢，把那皮去掉，这个丝瓜瓤。这里边它那个纤维啊非常的粗，这个也吸水，然后呢刷碗的时候挺好使的，这是、 这也算自制吧， 就直接拿那个丝瓜瓤子刷， 哎，就是丝瓜瓤就行。然后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应该是咱们常用的钢丝球， 哎， 就是钢丝球刷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油了吧唧的， 对， 你直接用它刷完之后很油，而且它容易扎手。 对 呀， 啊，他就不愿意这样嘛。还有朋友把那个就是可乐瓶啊，就上边那个就是带嘴儿那块啊，给它剪下来，弄成一个小漏斗似的，然后把这钢丝球呢塞进去，从那个另外那个口那边弄出个绳来把它固定住，哎，然后您拿着那个可乐瓶那一部分，然后那钢丝球刷碗呀，再刷锅呀， 哦， 这样它就不往手上粘了呗。 这个网上好像有视频， 哎，对，有好多， 如果您方便的话， 嗯， 可以搜一下啊。 哎，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步骤也挺简单的，而且也挺实用的， 嗯， 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啊。 没错， 待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步骤怎么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好吧， 好，这是我们这一时段呢各位听众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请您把您所了解的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呢直接致电我们有需求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这一组转让的物品。 嗯，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他的这个苹果 mini 2的平板电脑，国行32G 内存，无维修无划痕，95成新，配件齐全，1400元的价格转让。联系电话是和微信同号13681599918，13681599918，在南二环啊，能够见面的最好自己来取，有意的联系。 好，这位朋友呢，他呢想出手的是 TCL 的叫做微电脑电饭煲。现在这名儿吧，他一花里胡哨吧，就特别让人晕哈，啊。 还就是一个电饭锅， 但是你家微电脑好像就觉得特别高大上似的，啊， 都是那种芯片似的。 4升的，全新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外包装啊已经没了。 嗯， 打算100块钱出手。 好， 住在杨桥附近，电话是13901062395，13901062395。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两个全新的锅，一个是铁锅炒菜的，32厘米的直径，一个是不锈钢的汤锅，带一玻璃盖的那种。每个锅都是15块钱的价格，电话是13910168968。13910168968。 这位听众呢，他想出手的是一台联想电脑，显示器呢是3星的，全套100块钱，电话是13801205026，13801205026。没有说这个具体的型号，内存什么的， 哎，就配置啊， 电脑的话，这个配置其实挺重要的。 我觉得从这个价格来看，那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的， 全套才100块钱哈。 哎，对对对， 行吧， 尤其是又是品牌的，是吧？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儿童电动汽车，就是小孩的那个玩具啊，但是他坐在里头呢，也能开着走，车长呢有88厘米，坐高是33厘米，适合3到6岁的宝宝开着玩。啊，还有90成新，这车呢是在海淀区的田村啊。有意的朋友呢，可以找这位王女士联系，电话是13901366849，13901366849。 嗯，是白颜色的。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下啊， 嗯， 说这个车呀，买的时候呢是520，现在呢打算80出手。 哦，报了个具体的价格。 九成新的话，80块钱给孩子买一个玩具还是挺划算的，啊。 是我刚才还琢磨这车贵不贵呢。 这个小孩的这个电动车，其实现在档次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有特便宜的， 哎，是吧？ 20来块钱，当然那也不太结实啊。 哎，对对，他也反正不能拿出去上大马路上开去，啊， 对， 就在咱那小区那个小空场上，让孩子开着转悠转悠， 屋里边也行啊。如果那您家房子够大， 哎， 有的那个现在好家伙特讲究，各种品牌的，什么大奔呐，啊， 哎， 还有吉普车呀。 我在旁边赛特开有保时捷，法拉利， 这个还是蛮实惠的啊，80块钱。 好，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出手的是一台亚都牌的空气净化器。 哎，这个现在比较有作用啊， 嗯，不过这周还好，这周虽然倍儿冷，但是呢这个天儿还不错啊，空气还不错啊，89成新，接受价格呢是转让价格呢是50块钱，电话是13521419712，13521419712。 嗯，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是一个养宠物狗的笼子，1米乘6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免费送给您 啊，送的。 哎，这位想要送狗笼子的朋友住在东八里庄啊，请记住是东八里庄啊，电话是13264430831，13264430831。 0831。 这个1米乘60的，这应该是一个中号的吧？ 哎，长方形。 哎，中不溜的那种狗， 对， 差不多哈。 反正你要装一大拉布拉多，估计够呛哈。 那种大狗它进笼子吗？我没有经验。 不知道，你要够大的，你要有必要的时候，你也得让它进去，对吧？你要 家里面一般不会进笼 子哈。家里不会，这个这种东西一般都是 它得占半间房，大狗。 对，一般这种东西都是转运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从哪儿把它带到哪儿，这路途比较长，要放在车上啊，或者说啊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的时候才用。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前两天有听众问过那个猫的问题， 啊、 你还有印象吗？就是猫砂盆的那个问题。 对，俩猫啊，一个会用猫砂盆，一个不会用猫砂盆。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就是后来我还特地给他问了一下这个宠物大夫， 他们怎么说？ 你说呀，这个有一个规律，就如果你们家养猫，猫数多的话，那么猫砂盆要准备多一个。比如说你养两只猫，那么你就要买2+1个猫砂盆。 哦，就还、 哎、 就比两个还要多一个。 哎，对，就这个数目就是 N+1个。 哦、 那有人养多养七八只，那你就是7+1，一定要多出一个来，甚至多出两个来都没有问题。 我那天还说一人一个，可能一人一个还不够， 不够， 还得多出一个。 那天你说的嘛，猫 它有领地意识， 哎，它有领地意识，它有了味儿它就不去。 哎，这个地方你撒了尿了，我就不去。 这太直白了，太直白了，就优雅一点啊。 您带着那小狗出去，它不是见着地方，它就要做那个动作啊。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要 领地意识，动物的本性、啊 哎、 他 就在圈地呢，这片都是我的，谁也不许来。 行吧，所以那位养猫的同朋友啊，不知道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哎、 您可以多准备一个猫砂盆再 发、 再尝试一下啊。 嗯嗯，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可移动的货架。 哦， 是3层的，长1米，宽50，高80，是那种铁质三角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1316166608，好多六啊。 嗯， 1316166608。 好，这位朋友呢有一些邮票邮折啊，包括什么一轮二轮的生肖邮票啊，从鸡年到羊年，以及 PBF 生肖系列先镶嵌铜章首饰封，这就是一个爱啊生肖铜章首饰封，这是一个爱好集邮的朋友。别这么直白好不好？价格面议啊，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电话是15600498372，15600498372。 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即将告一段落啊，我们来首尾呼应一下啊。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恳请大家分享一下大萝卜的做法，因为冬季嘛，萝卜又便宜又好吃，对身体也好啊，萝卜赛人参吧。好多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自己做萝卜的心得，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们家冬天呀、是做羊排萝卜汤，或者是红烧萝卜、猪肉馅儿萝卜包子、 对， 哎，萝卜猪肉馅的包子啊，那个做馅也挺好吃的、或者呢是白萝卜猪骨汤， 对， 红萝卜粉丝汤，哎，这个比较少见哈。 这个羊排和萝卜如果炖汤啊，相对来讲可能会油大一点，如果您要觉得油大，您可以改成红烧的方式，也挺好吃。我前两天我夫人刚做了一次，我吃的还挺好的。 但其实萝卜本身它有一定的那个吸油的作用、就是那个如果说实在太油的话，那个萝卜你可以考虑不吃，就要那萝卜味儿、啊。还有听众呢说素点的做法呢，就是白萝卜切丝儿跟白菜炒醋溜。 一块 白菜跟萝卜一起炒。 醋溜白菜萝卜。 对，说这个老人有句老话讲嘛、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带开药方嘛、这老话还是有老理儿的、 没错。 行吧，我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分享，第二时段呢我们将继续分享大萝卜大白菜啊。那么我们先听北京榜样。 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每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来看看第一时段的一些问题啊，已经很快得到了我们帮友们的回复啊，尤其是这个冬笋和白萝卜的问题。冬笋要几月份买？反正基本上大家的回复就是12月份、1月份和2月份。就这个冬天呗。 对， 这位听众说农历腊月间买的最好，农历的腊月那就是 春节前的一个月， 一月份或者是2月份，是吧？ 今年的话就是一月中旬往后吧，这个十来号以后。 对，还有听众说到咱北京怎么也得立春了，就是明年的2月4号。一般至少要到元旦以后吧，一般中旬都是好时候，因为现在那个交通很发达嘛，那快递的嗖嗖的。 现在这个运输啊比较方便，在咱们的市场上也可以及时的见到这个冬笋。 基本上上午整出来的，咱们这下午没准就到了、 坐高铁来的啊。 是， 您如果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集贸市场，您比如说左家庄那儿有一个大市场，现在您去，准能买着新鲜的冬笋。 行，除了左家庄还有别的地儿吗？ 我们家离那儿近，别处没去过。 好吧，那大家有没有最近在市场上看到过这个卖冬笋的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给这位听众啊。还有听众呢说，白萝卜呀，我们是每天晚上喝萝卜汤 啊， 他是给它切丝儿做成酸辣汤。 哎， 对， 其实挺好的啊， 顺便把菜价都报上来了， 是吧？ 现在他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啊，卖的萝卜是4.9毛一斤。 哎呦，还真便宜啊！ 对对对，还有听众呢提供那个生吃的萝卜的方法，就是这两年不是流行一种叫什么水果萝卜吗？ 就是咱们 绿了吧唧的， 老北京人比较流行吃那叫味青萝卜。哎，这是从天津那边来的。 的 啊， 这个湛青碧绿啊，洗干净了，您要是不怕辣呢，那皮儿您都可以不去掉，然后咔咔咔切成这个片儿的时候拿出来，晶莹剔透，跟翡翠似的看着。 嗯，而且口感也特别好， 哎、 就水果萝卜嘛， 又脆又甜、哎。 就是有时候去天津的时候，就冬天就马路边上， 哎， 老有那个。但是如果你买到的是真的的啊，就正宗的话， 啊、 真的很好吃。但有的时候买的那个不正宗。 你别买着那个，就是它没长好那个，拿咱们老话说叫特梗的那个， 对，就不好吃了，就完全不是水果萝卜了、啊， 辣齁齁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巴旦木和杏仁的这个事儿啊， 就像你说的，它不是一种东西。 对、 嗯、 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啊。专家说扁桃和杏在植物学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对， 国家推荐标准称之为扁桃仁、 哎、扁桃仁就是那巴旦木、啊、 对，巴旦木其实是扁桃的那个内核、哎、而杏仁是杏仁的那个内核。 对，据说全世界的这个扁桃仁啊、嗯、基本上都生长在美国加州这个就是 扁桃仁是吧？ 对对对，都是就是、 啊、 所以最早他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打广告叫美国加州大杏仁啊，所以大家那会儿都管它叫大杏仁。 哦，咱们新疆也是产这个， 也有一定的 特产嘛。 哎，另外像 主要是南疆嘛。 对，另外像什么巴基斯坦啊，好像那些地方也有一些啊，但是主要都是美国加州产的。 当然这些吧，重点这些都不归咱们管啊，咱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它的营养价值。 对，它不是一种东西，它是不是也有营养？ 它非常有营养。我刚才查了一下， 哎、 它是一个属于叫做密集型的健康零食， 哦、 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哎、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E。 是， 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吃了之后你不长胖。 哎，可以当饭吃、 啊、 像我这样的胖子 当饭吃倒没事，但是很多人吃坚果、哎、他怕它油性太大。 对对 对, 对， 会长脂肪，但是这个还 真 不会。而且对于女性来说、 哎、 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那是对皮肤好啊，尤其冬天嘛。 咱们传统上的那个小杏仁啊，它你还真不能吃多了啊，那个 有毒 性 哈。 苦杏仁是入药的。 对对对、 哎那个、一般的甜杏仁呢，反正你就是稍微吃一点啊，做点什么杏仁豆腐呀、啊、什么之类的。 行，打今儿起啊、嗯、我们改吃这个了。这是不是比杏仁便宜啊？ 好像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对， 这个价我们一会儿也寻寻 啊。 这个现在一般的那个坚果啊，什么每日坚果那一袋一袋的里都会有这个配置， 忒贵。换了个包装就挺贵啊。 哎， 好，刚才有听众不是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完成他这个曾经的简报的一些打印和誊抄的工作吗、 嗯、哎， 我们有热心的帮友已经发来信儿了啊，说我可以帮他、 哦、 帮他这个录入这一部分。那我们已经把您这个他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您了、 嗯、 你们私下里联系一下吧。 好吧，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碗，洗洗刷刷，洗刷刷。 嗯， 哎呀，有听众把这个视频都给我们发来了啊， 是吧？ 我看了一下，挺简单的。就是大家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呢，又习惯用这个钢丝球刷锅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式啊。 嗯， 就找一个没用的那个塑料瓶子， 嗯， 矿泉水瓶子，然后准备一根细一点的绳子 啊， 还有刀子，然后你把那个瓶子切开，只要上半部分， 就是对， 不能太大了啊，就一点就可以了，大概占这个瓶子的五分之一。 对，我也就五分 之一，就一个头。 哎， 它主要是要那个瓶嘴儿。 对， 然后呢把那个细绳呢穿进那钢丝球里打一结，就给它系住了、 嗯、对， 然后再给它塞进去就可以了。然后那还可以挂在墙上。嗯， 是这样的话您就攥着那个 头啊 瓶子那块就行了。还有朋友说用这个玉米皮儿和芯儿啊，就是玉米棒子呗， 嗯， 然后玉米外边那皮儿我估计也是绑在一块啊，说还有面粉袋啊，剪成小块来刷锅刷碗啊，这个一次性啊用这个效果非常好。 其实这些都挺环保的， 对， 因为它都是那种植物性的嘛。 就是、咱们买现在到超市买的那种面粉啊，它的那个装的那个袋儿，它既不是纸也不是布，反正它是那样的一种材质，哎，剪成片儿来刷碗，还真是一个好主意。 对，你想平时咱们都用洗涤灵刷碗、 嗯对对对， 那个东西用多了吧又费水，你得使死白的冲，而且呢它毕竟是化学的东西啊， 哎、一次性使用啊， 这就是来源于生活的一些常识啊。 你看看， 既省钱，同时呢也非常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的品质，就是低碳环保。嗯，这位听众啊有一个求助的问题啊，这也是算是求医问药的吧、 嗯、哎，他是想问问哪有治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皮肤瘙痒症的方法，或者说哪个医院呀这个治疗的比较好，有什么特效药可以跟这位朋友分享。他的电话呢是幺三零七 0118808130701188081808。 嗯，这位听众呢提了个新的问题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使用之后的感受。 嗯， 他们家想装修房子，现在呢就是房间里的那个暖气片啊是那种老式的 啊， 但是目前感觉取暖效果还挺好的。 是啊， 就是样子不好看。 嗯， 想换成新式的嘛，时髦嘛啊。 哎， 但是呢他又听说啊，他说听说新式的暖气片取暖效果不如老式的好，他就有点犹豫了。 您听谁说的？ 想请各位亲们给个建议，谢谢了。 嗯 啊， 这个 就是您听谁说的呀？ 就是没有那个必要啊。想换就换。这个因为他设计上市的产品都是要咱说的是正规渠道合格产品啊，都会经过这个试验和测试的。如果说真的是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不好，那它在市场上也存活不了。 对，而且这个新型的暖气已经就是很成熟了嘛， 哎， 用了很多年了啊。 从某种 外形也好看，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在设计和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注重它的这个热 散热性， 哎， 同时还好看。 您想，这技术它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它不可能就比以前还不好，这个可能性太小了。除非您贪便宜，您去买那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个些是吧不合格的不好的产品，那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瞎的说法啊。 行，听我们帮友的啊，帮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使用后的感受啊，就是换过的朋友啊。 没错， 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个猫的问题，然后那位听众刚好在听我们的节目， 哎， 他觉着呀，说我怎么觉得不是猫砂盆的问题啊？ 这只猫挺有意思， 这只猫真有个性。 他说他的父母啊，就这个猫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能够正常使用猫砂，有的时候他还趴在旁边看着，但他就是没学会啊，而且他拒绝进猫砂盆， 太有个性了， 是吧？ 不和你们一样。 他可能对这个猫砂他有一些什么顾虑啊？ 嗯， 哎呀， 很出挑的一个猫啊， 要命了！还发了个照片啊，这猫你看长，哎呀，这怎么说呢？就一看就是桀骜不驯的那种， 对吧？ 啊， 特有个性啊。 他能在这门的那个，就是咱把门打开以后，那门上面那檐那门上檐能有多宽呀？可能连5厘米都没有那个，他在那上头待着，他就不再跟别人一块待着。你说他多有个性？ 我就不评论了，这没法评论这个。 是， 行吧，哪位听众啊，对于这个养猫啊，尤其是养这种比较有个性的猫， 你能好好训练，你跟那个训练听话了吗？ 特别有手段的话或者有办法的话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或者您养过一只有个性的猫，您是怎么跟他一起相处的啊？ 要了命了这 啊。电话是13051423742，13051423742。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就是超市里面卖的那个小包装的铁观音 啊， 说红色的、绿色的，这个不同颜色的包装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哪个更好这个说法吗？ 不知道这个， 他应该指的就是同一个品牌的 啊， 就是有红色包装的，有绿色包装的。 这个。 我们都没有关注到这么细，是吧？ 对对对， 可能是不是有那种口味上的不同啊？ 也许他比如说 你想大红袍还分那么多种呢， 哎，你比如说春茶呀，或者是夏天的茶，它不一样，哎， 产地不一样， 等级不一样， 年份不一样， 哎， 对，或者是等级不一样， 都有可能。 行，那他们价格一样不一样啊？ 对呀，看看价格呀，是吧？ 对，哪个更好呢？就是整点贵的，嗯，对。 你把它说清楚了。 那有的时候实在弄不明白的话，那就有的时候那贵的相对来说它等级更高一些嘛。 没想到你一个号称自己没有钱的人啊，还有这种想法。 你有钱就行了。 我也没有。 我们来看大家求购的信息啊。 嗯，看看啊，这位朋友求购什么呢？他求购一个电磁炉，新旧无所谓，好用就行。家住在三里屯附近啊，电话是18519781418。啊，18519781418。 这位听众呢，他想求购一辆20的自行车。 哦， 89成新就可以啊。他说我可以求购，或者呢和一辆24的金狮自行车换一下也可以。 是，他有一个24的金狮自行车 啊，兴许吧。 嗯， 电话是13051782804，13051782804。 啊，下边这位朋友求购这东西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求购那个就是最老式的那个哈，求购一个手提包啊，在外干活啊，装衣服什么的，要大点结实耐用的那种啊，旧一些没关系，只要结实耐用大点就行啊，手提包啊。在曾几何时啊，这个咱们那个手提包啊，它是也是一个就是时代感特别强的那个那么个东西啊。那个咱有一年春晚上马季老师演那个小品卖烟卷的那个啊，这个推销员拿的那种手提包，标志性的，如果是那个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啊。电话是、 兴许现在不好找， 对， 有都收藏起来了， 没错，都成收藏品了、 我估计他就是要一个就是不带轱辘的，因为现在一般稍微大一点的手提包都带轱辘带拉杆、 哦、对对对， 他应该就要一个手提了的那种， 就拿手 一 提就走。电话是13161325651，13161325651。 这也是他的微信号啊。加过图片之后呢，他说我可以去自取。 哎，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自动的洗衣机，要求没有维修史，能够正常使用，8成新以上。电话是15301195405，1530119540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燃气灶啊，这个电话是15811199038，15811199038。 这位听众反馈了一下啊，他是昨天求的单人床和婴儿床、 哦、 说我都已经求到了， 嘿， 说帮帮团有一位苏大姐特别有爱心啊、谢谢这位苏大姐，也谢谢帮帮团所有跟我联系的朋友们以及这个平台，为你们点赞、谢谢大家了， 真快。 说到这个萝卜呀，我们这位听众又分享了一个叫做什么瓜茬水萝卜， 没听说过 啊。他说我一般买萝卜呢都奔那个青云店大集、 哦、 去买一种叫做瓜茬水萝卜，而且这个 水萝卜 生吃特别甜还特水灵。他说所谓瓜茬萝卜就是西瓜地里种的萝卜、 哦、它这个就是压着这个西瓜、 哦、 这茬萝卜就是收了西瓜、西瓜种植结束以后就种成萝卜。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算长一知识啊，就是说瓜茬水萝 卜就是压种在西瓜地里的萝卜、 哎 啊、那都是西瓜味儿是吗？ 不可能吧 肯定是借着那个西瓜的那个地气儿，肯定是 好 我觉得 肯定它那个地要好， 按着种西瓜的方式种萝卜、 哎、 你想那萝卜能不水灵吗？ 就 挺好啊。青云店大集，行，我记住了啊。 而且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经常吃的那种小水萝卜啊，其实也挺好的。哎，这个就是它对这个什么去火呀，这个解渴呀什么的都是特别的这个管用。 不过北方还是吃那种大白萝卜和红烧小萝卜或者是酱烧小萝卜比较多啊。 对对对， 好，这节目全是萝卜啊。 哎，咱们全这萝卜宴。 来看一下关于那个暖气片的分享吧。有听众说现在换新式的呀，挺好的，他说取暖效果肯定比老式铸铁的强啊。 哦， 肯定啊，可以肯定确定以及肯定的说啊。这位听众呢他说如果你有担心的话啊、老的你不愿意换你就别换，因为毕竟你不在乎样式的话，样式在其次，冬天冷的话呢取暖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是，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啊。这位听众说技术发展很快，新的也很好，新式的散热效果比老式的要好，因为它里面存在一些科学和科技的原理，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和科技。 朗朗夏日也说说暖气片散热效果最好的是翅片暖气，体积小效果好，但是呢你就不是特别美观的那种啊。说现在的这个扁管暖气的效果，这个散热效果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美观大方。为了达到散热标准呢，所以往往做的比较大一点，这也是两者的区别，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另外说到那个老人有这个身体有瘙痒症的这个情况，畅也给推荐了，说您可以到北京医院呀去买他们的那个维生素 E 的那个乳，那个擦身体的，您抹在身上 效果不错，确实那个北京医院卖这个维生素 E 乳液的这个地方， 嗯， 常年排队。 哎，现在超市也有了， 对， 有一些比较靠谱的超市也卖这个维生素 E， 其实它里面的内容是差不多的，特好使啊。 您可以看它那上面标签上会写着北京医院这个生产的，然后呢，那个而且那个地方您要去买的话，请注意，人家那只收现金啊，这个不能刷卡，也不能微信、支付宝。 对，哎、有超市也是有卖的、啊， 对对对， 有十块钱吗？超过十块钱， 八块五，在那儿买是八块五一瓶， 香。说到这个茶叶的包装啊，你看我们还真有懂行的朋友啊， 哎、 他说这个铁观音的茶叶包装呢，分红、黄、绿三色包装，三种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这个茶叶季节性或者时间性的销售习惯采用的一种销售策略，比如说啊。 哦， 国庆节 就卖红， 哎，用红包装的、 嗯、 哎，什么中秋节又用什么黄的，就是它是为了一种那个迎合消费心理， 哎， 对，说这个包装袋是市场通用的，所以呢不能从包装袋来区分茶叶的好坏、 嗯、 除非它上面标明了、 哎、 说我这个是什么档次的什么档次的，当然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啊。 老刘也说了，他说有的时候包装不一样是因为里边装那个茶叶发酵程度不一样，所以它口味呢有一些区别， 嗯 啊，如果是绿色呢就偏绿茶口味，完如果是红色的话呢就是纯正的乌龙茶了。 对，总而言之呢、 嗯、 对于铁观音来讲，就是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很重要，但是它至于什么颜色的对于它来说、 哎、 不是什么红的绿的，应该只要它上面没有标明有什么区分的话， 对对对， 那只是一个消费心理，满足大家的这么一个消费心理的满足、啊、 你买的时候可以看一 看，可以 看 一下，而且如果它品质不一样的话、 嗯、 那个价格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 没错。嗯， 哎呀，今天的节目推长知识了， 是 从萝卜到茶叶袋啊，到这个自制的刷碗神器啊，哎呀，这一天这是还有这个大杏仁和巴旦木， 行，没理个吃啊， 都不够消化的了。 对，那咱们说一个这个还是关于电子产品的问题吧。 好 啊，可惜大鹏老师没在啊，他说。哪里能把 CD 盘里的视频转移到移动硬盘里头？谢谢。您自己家如果有电脑的话，您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呢，你要把这个 CD 盘里的视频先转成视频文件，存在您的电脑里，然后再转存到您的移动硬盘里边。啊，这个转存呢，当然它就需要一个就是软件啊，一个这个抓取的工具。具体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型号也这个品种也挺多的，您可以查一查